伤痕。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，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。是只剩我一个人，漫天风吹，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，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毕竟我曾是她深爱。 忘心，闭起了眼睛。

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铺天铺地蹉跎了青春，萧瑟朦胧倦眼惺忪，大家归去心转动的车轮，换一换新天地，别有一个新环境，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。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声停，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内心苦闷，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，归去心灵随着转动的车轮，换一换新天地，别有一个新环境，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。 谁的心里不是味道，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，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，可以直来直往提心宣告，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，可以和你商量秘密怕全世界都会知道，我找你找了好久，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，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，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，我找你找了好久，心来换的朋友，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，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，谁的心里不是味道，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，连说一个理由都不